第七篇黎阳 第四十三则，微笑可以增强免疫力，微笑是健康之本。意解：西方有句谚语说，人生就像一面镜子，我们笑的时候效果最好。 Life is like a mirror. We get the best results when we smile. 因此我经常鼓励学生，每日早晚盥洗时要对着镜子微笑，时时保持愉快感恩的心情，面对每日的开始或者结束。因为微笑能增强自己的免疫力，使自己身体健康，并且可以带动周遭的气氛，能广结善缘，带给别人欢喜快乐。学习笑口常开、大肚能容的弥勒菩萨，可以扩大自己心胸，开拓视野。凡事往好处想，并且保持愉快的心情，随时掌握幸福美满的感觉。实例：笑声是静态的慢跑，微笑是人们所期待的。人人都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朋友愁眉苦脸。据美国芝加哥医学生活周报报道，美国一些医院已经开始雇用幽默护士，陪同重病患者看幽默漫画以及谈笑风生，作为心理治疗的方法之一。因为幽默和笑声往往可以协助病人解除疼痛。最新的医学研究亦都发现，笑口常开可以防止传染病、头痛、高血压以及过度的压力。因为幽默的笑声可以增加血中细胞的养分，并且刺激体内的内分泌，对降低病菌的侵袭大有帮助。通常不笑的人罹患疾病的几率较高，而且一旦生病之后经常是重病。因此美国医学界将幽默笑声称为静态的慢跑，它能够使肌肉松弛，增强免疫力，并且对心脏以及肝脏都有好处。我们可以每日哈哈大笑十次，因为我们经常没有时间去慢跑，对不对啊？朋友们，让我们以爱和关怀为出发点，让我们活得精彩，活得健康，活得有尊严吧。所以每日都要保持住愉快的心情，面对我们的生活，更加不要忘记有空有闲时多笑一笑，因为微笑是健康之本啊。 故事：微笑就是价值连城的财富。中国有句名言：人不会笑，莫开店。外国人讲得更加直接，微笑亲近财富，没有微笑，财富将远离你。微笑不用花钱，但是永远价值连城。如果一位服务业者能够将微笑变成一种工作态度，并且融入销售运作，可能一个不起眼的微笑就能带来众多的商机和巨大的经济效益。连续16年保持日本保险业绩冠军纪录的推销之神袁一平， 佢嘅笑容亦都好神奇，喺带俾客户欢乐同埋温暖嘅同时，亦都为自己带嚟巨额嘅财富同埋一世英名。后来被商界誉为价值百万美元的微笑，佢成日都话微笑系人际交往嘅通行证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因为冇人会拒绝一个好真诚咁向你微笑嘅人。世界旅馆业巨子希尔顿曾经讲过：我宁愿住入虽然只是有残旧地毡，却能够处处见到微笑嘅旅馆，都唔愿意走入只有一流设备，却见唔到微笑嘅旅店。一个亲切嘅微笑会俾人凉风拂面嘅清爽，一个会心嘅微笑会令人心中开出一朵温暖嘅花。一个经常对人微笑嘅人，自然皆大欢喜，富有满足，快乐自在。 实例：微笑服务的经营策略。闻名全球嘅希尔顿饭店创始人康莱德·希尔顿在1919年将自己辛苦存下来的几千美元，加上父亲给他的12000元，投资在饭店业。由于他的辛勤努力，很快地他的资产增加到好几千万美元。当他将这个数字回报给母亲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并不以为意。他说： 虽然你赚到了钱，但是我并不觉得你的饭店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。你要想出一种简单、容易、不用花很多钱，但可以长久受欢迎的方法来吸引客户。只有与众不同的特色，你的饭店才能够有真正的成功机会。 听到母亲的训示，他突然醒悟，没错，要有自己的核心经营价值，公司才能够屹立不摇。但是什么是公司最好的核心价值呢？他以客户的角度到饭店去消费和观察，终于得到一个答案：微笑服务。他引进微笑服务的经营策略，他要求每个员工随时笑口常开，就是在美国经济危机、百业萧条的年代里面，希尔顿饭店的全体员工仲是以微笑迎宾。终于希尔顿饭店大放异彩，成为举世闻名的杰出连锁饭店。微笑有这么大的奇迹吗？没错，有笑脸的人受人欢迎，会微笑的人让人信任和亲近。笑脸改变磁场，笑脸带动阳光，带来好运，带来财富。所以微笑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经常挂在脸上的招牌。实例：相逢微笑结善缘。最近得到一张微笑的人生卡片，深得我心。如同卡片所说，要是能够再传给其他人，就可以带来好运。现在就将这张卡片的内容送给各位读者，各位再辗转送人，必能大富大贵，长命百岁呢。起床微笑降火气，餐前微笑好开胃，相逢微笑结善缘。 餐后微笑助消化，出外微笑保平安，同事微笑好合作，合工微笑不结怨，买卖微笑财源广，吸引微笑是美德，学习微笑添如意，教人微笑积善德，受气微笑慈怨对，教授微笑意融合，亲友微笑情意浓，仇人微笑意解怨，睡前微笑梦香甜，日日微笑永康健，笑口常开福自来。实例：健康靠自己调整心态。人间福报曾经报道，一位李峰医师曾经罹患癌症，30多年前在生死存亡之际，李峰开始学瑜伽、静坐、改变饮食，不吃添加物、腐败食物、肉类等，而多吃蔬菜、水果。没想到却意外走出了一条奇特的活路。他认为任何人只要有心经营自己的健康，疾病几乎能够获得改善。因此他认为自己多赚了30年。李峰医师在实验室发现，若果给癌细胞加氧气，癌细胞就养不好；如果加入二氧化碳，癌细胞就养得好好。换言之，如果我们将环境里面的缺氧因素删掉，补充养分，细胞就会回归正常。而运动正是改变体质的根本办法。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使身体内在细胞得到氧气和营养，增加活力，增加人体免疫力。李峰医师看过无数病患，那些肯听他的建议去爬山，甚至天天爬山的人，身体都会很明显的改善。因此每当他透过显微镜看到病人的细胞出现缺氧的状况的时候，他都会提醒对方，你的细胞缺氧，看起来很累，赶快去爬山。李医师都强调要克服病魔，除了解决生理病痛外，还必须从心理层面落手，随时要笑，不生气，正面思考，放松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，生气、忧愁等负面情绪都会引起免疫功能衰退。若果要正确预估病人能否在1-2个月内战胜癌症，或者被癌症打败，完全取决于病人的心态。健康就是财富，拥有健康才能够拥有一切。你是否整日忙于工作、应酬、课业，而忽略了好好照顾身体？不要忘记了健康要靠自己，透过修心、饮食、 运动、心态调整，就能够轻松获得身心灵健康的改善。学生心得：微笑贴纸的功效。老师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，都会送给回答问题的同学一张微笑贴纸，并问大家：你今日微笑了吗？虽然一开始不知道这一张贴纸的意义是什么，但是渐渐地经过老师的讲课后，发现原来老师都是有心意的，将贴纸放在平常随处可及的地方，就可以提醒大家今日微笑了没有，可以让自己或者是任何看到这张贴纸的人都会记得每日都要微笑。老师都成日讲，如果你当下不想笑，亦都可以苦笑。我一直不知道点解，但是在看完老师的和平篇之后，我就发现到原来微笑可以让人可以试住转念，并且心会渐渐地平静落来，即使是苦笑都可以有这样的功效，让人觉得非常神奇。和平篇的一开始即指出一份实例：一笑一笑，一老一老，是韩国先贤的格言。但是即使是在我国早年的古籍里面，都有提到过针对情绪和健康的关系。我在小时候都有看过笑可以让身体更健康的相关报道，并且听到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：高兴又是过一天，不高兴亦都是过一天。既然你可以选择要高兴定是难过地过一天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快乐地过上每一天呢？因此从小我就奉行这个微笑原则，看着镜子总是会给自己一个鼓励的微笑，那一瞬间真是会给自己带来不可思议的力量。每次自己在很紧张的时候，都会跑到厕所去跟自己说：加油，你可以的。然后再配搭一个微笑，就会给我自己带来莫大的自信心，而且屡试不爽，之后就会信心满满地上场。朋友们都成日说我的脾气好好，几乎都不会生气，旁人对我的印象都是乐观的、开朗的。我好开心我小时候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，让自己从小就奉行。关于微笑都不止在和平篇这个篇章中，而是散布在各个篇章里面都可以看到微笑带给我们的力量。就好像是礼让篇中的微笑可以增加免疫力，微笑是健康之本等等，以及改过篇中的生气就是将别人的过失拿来惩罚自己，亦都是微笑的反面论述。可以从这些篇章中都可以看得出有微笑。微笑是一件非常有功效的事，愿每个人都能够不生气，或者是生了气快快转念， 让自己的心态可以开心快乐，说不定身上的很多病痛都会消失了。老师的书中有很多小故事，让人一读起来就爱不释手，非得要将每一篇文章都看完才善罢甘休。而在简单阅读的小故事中，又深藏了很多非常深远的寓意，让人可以在读小故事中反思，反省自己每日的言行，是非常好的一本书。虽然我只挑了两个孝顺和微笑来做心得的论述，但是里面的每一篇都非常重要，每一篇都不可以舍弃。虽然里面有很多的层次我现在还是到达不到，但是我想从现在的自己做起，每天一些小改变，到最后的成效一定非常显著。我都想将这本书给我的家人看，给我的家人都可以做出一些改变。虽然改变很难，但是我想教他们从微笑开始做起，因为我觉得微笑真是可以带给这个世界更多不一样。就好像老师在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，就是你今日微笑了没有，就是话给我们知，保持欢喜心是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养分。如果父母们皆能保持欢喜心，那他们的身体一定会更加的健康。让父母们身体健康，都是做子女重要的孝道所在。而身体健康后，更能实现接下来老师所提及的有弟、忠恕、诚信、仁爱、和平、礼让、道义、廉洁、知耻等道德项目。因此我希望能够将本书分享给我的家人，再接住分享至我的朋友们，让本书中的伦理道德能够推广于每个家庭之中。